欢迎到我叉叉呢轮，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6年3月9号，咁咧其实今个礼拜就 Apple 咧就话系一连串发表会。 呢度系我叉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首先就系琴日公布咗嘅 iPhone 17e 出于Massive 插电去15伏啦，所以咗就系慢， 淹少咗嘢啦。简单讲就系、 是、淹少咗嘢，依然用刘海。但系咧就系、是、冇，但系咧就好似系啲 eSIM 啫，冇实卡啦，已经 呢、这个就比较似系佢本身嘅趋势嚟噶啦，已经系 价钱方面同旧同六 E 一样，5000蚊起身抵玩嘅。 因为之前十六 E 嗰阵时候，啲人就话：喂，大佬你平得咁少，但系淹咗咁多。 今次咧就咩？ 咁呢度入边咧就系好啲咯， 好啲啊！嗱，记睇到SSD 多256，咁其他嘢性能全部加倍嘅，特价冇加价，咁就 OK 咗 ，OK 咗。咁我自己觉抵用过上集嘅，即系如果你谂住用一平啲嘅 iPhone 机，有啲好抵玩。 主要系因为之前为咗塞得落 Apple AI， 所以佢牺牲咗好多嘢。而家就再升完之后，佢就唔需要为咗迁就 Apple AI， 佢已经上咗啦嘛。咁相对嚟讲，佢可以补翻一啲之前为咗维持 AI 而淹咗太多嘅嘢，咁会俾翻啲你，所以相对嚟讲好似可以比较亲民翻少少咯。个规格啊，个价钱都系价钱冇喐到，但系个相对规格好翻啲。我唔知点解个捻个都觉得我十六 E 嗰阵时又系，十七 E 嗰阵时都系，个捻个都觉得我应该适合买啲嘢。我宁愿买过期麒麟，同样嘅价钱，我宁愿买过期麒麟，都唔讲我其实冇谂过俾钱，即系唔讲呢样先。总之。有咁嘅市场嘅，但系唔系我啦，最少。 嗱，跟住咧就系纯粹系定期升级嘅啫，就系、是、iPad Air M 四纯粹加纯粹换嘢，同埋叫机纯粹系加咗 RAM 12GB，同埋i7冇分别嘅，基本上讲系嘥鸠气嘅嗰啲又系 常规升级。啲人话我咁点啊？啲人问就咁点解要 M 四咁劲啊？我 M 一都用唔晒，乜乜七七性能歌性乜乜性。咁唔通佢特登走去个仓度攞翻呢个 M 粒沙落去咩？ 嘥气啦，唔好玩啦！ 佢一路喺度生产紧新噶嘛，而且 M 四即系最无印嗰、那个系 M 四 Pro Max Ultra 嘅残次品嚟嘅。之前我哋讲嗰个原理啦 ，iPhone 七依咗嚟噶，佢真系少咗，佢系有淤系淹咗噶。 吓，佢系将 N 个砌埋一齐，个连结桥做得唔好嗰、那个个技术工艺问题。如果是搞不定的，那就切勾了一个桥，它独立一粒就是 M4 咯，它是这样做的嘛，所以一定是有大量的 M4 走出来的，会出现，所以你不用用什么即不会为了你你性能过剩，那 我用 M2 咯，不会那么望高的嘛， 是这样的。至于继续是纯粹老房的 MacBook Air、 MacBook Pro， 纯粹就是什么升到 M5 Pro、 M5X， 同样是先加 SSD 但不加价。在现在的 DRAM 和 SSD 这么贵年代，它不加价我觉得已经叫低了很多了。 我觉得主要都是没那么小的给你的。你现在去市面找一个256的 SSD， 最新啊，最新最快，因为它又要新又要快又要成嘛。即你找256那些全能不得够款式的东西了，最新的那些。边捻度仲有256啊？你即系可能你搭破天啊，仲搵得到嘅，但系你又要咁大嘅量咧？你 Apple 嗰啲即系点解佢要之前要17E 要去到256G 啊？一粒晶片都已经256G 啦，冇得再细啦，唔会割半个俾你噶嘛、嗯？之前我哋都吐槽过呢样嘢啦，呢度一样啫嘛。 嗱、今次咧 Air 就512啦，起身512啦，就系呢个合理嘅、嗯，基本上512系最少噶啦。跟住咧，如果铺嘅话咧，就起身就一 T 起计啦，呢个就 OK 嘅、即系叫做定份咯。 顺便一提，点解呢个样嘢咧？因为 SSD 佢嘅速度通常唔系用传统地增加佢嘅，当时脉又好嗰类嘅速度啦。通常咧就系跌多几层，你跌得越多，佢哋并行处理的时候咪更加快咯。亦都解释咗点解佢又要高速嘅话咧，系冇办法细嘅，因为高速代表你跌好捻多层。叠好多层平衡去行，咁先有得高速噶嘛？ 系咯， 咁你叠得咁捻多粒，嗰个容量一定系大噶嘛？ 唔系，即系你出去买嗰啲 SD 卡，买 SD 卡啊， 啊 想快卡一定高容量噶， 啊 细卡冇容量得慢啲噶，就一样啫嘛。 啊，因为呢个好耐之前我就已经有个疑惑、就是，就系我真系净系要快啫，细张都冇紧要，点解？但系点解我要快就一定要大咧？后屘我查翻原理之后，哦，原来如此。而家叠到百鸠几百层咁样。咁你肯定大㗎，肯定大㗎啦，佢个容量就咁样咁简单咋嘛。 跟住呢完全我唔会买嘅就是 Studio Display 就换咗 Mini LED。咁就因为佢继续系唔只系支援 Thunderbolt 3嗰个输入，咁唔攞真系打机咁无谓买啦，好现实嘅问题。咁就纯粹机有呢、這个咧就真系得，其实好人等咗好耐嘅。今次升到 Thunderbolt 5有12,000-12,800像素嘅镜头，系呢样嘢啫。 咁有人就提到佢个刷新率问题，我觉得好简单啫。刷新率基本上几乎啦，唔系一定嘅，都系打机用嘅。你攞 Studio Display 去打机，我唔知讲咩好啦， 唔系冇嗱，我虽然我 Battle 四我就喺用 Mac 度玩嘅，但系冇必要啦。 即系而家我英国嗰边系有个高更新率嘅，系攞嚟打机用嘅，系虽然我好少打机啦。然后有个60嘅 Game On 攞嚟 Studio 用嘅，两者咧二律背反嘅，即系已经讲咗好多年噶啦。你打机嘅 Mon 就唔适合攞嚟做 Studio。做呢啲媒體嘢嗰啲嘅 mon 通常都唔適合打機，基本上你只係兩個極端之間揾個接充點，可能有啲咧就係打機都 OK 嘅，你做影像媒體嗰啲都 OK 嘅平衡攞 balance， 有啲就係影像媒體非常出色，但你攞嚟打機嘅話咧，基本上仲衰 Q 過你攞啲 cheap 雞 mon 去打嘅，不斷就係呢兩個橫市入邊去選擇一個嘅啫。咁 Studio Display 讲你明听叫 Studio， 梗係倾向去做媒体呀嗰啲嘢啦。即係不过你吐槽一定要吐㗎啦，不过大家都明嘅，即係 Apple 所有嘢都要吐一吐槽先开心㗎嘛。 係啦。咁呢至于呢未宣布嘅应该喺我今晚会讲嘅就係传闻中嘅 MacBook Neo， 即係用 AU 嚟做嘅平价机，据说$599,3,000-4,000左右。咁就唔支援 Thunderbolt， 淨係 USB Type-C 嘅。电力就24个钟头。咁咩？即系如果你攞嚟做文书机啊，纯粹攞嚟低价电脑嘅话咧，可以考虑下。咁又多彩多色噶啦，呢个已经流传紧嘅啦。就今晚啦，好快下个拜会讲噶啦，呢个就。 因为佢基本上就如果真系事实啦吓，就只不过一边放大咗，而且行 MacOS 嘅 iPhone。 讲真，如果你话带去旅行带嚟，纯粹去旅行嘅上下网啊查嘢嘅话咧，好抵玩。我觉得呢样嘢，即系我又唔会话佢，我唔会拒绝呢样嘢嘅。我觉得系呢、這个，我觉得甚至我觉得，喂，好过大部 iPad 添啊 ！iPad 同咗 iPad 一样咁样重，我买部 MacBook Air 好过3,000+抵个iPad 添。 哦， 又可以做 BT， 又可以打字，卡卡齐晒嘢，价钱又唔系贵。 即系因为调翻转讲，我而家攞住一部 M1 嘅 MacBook Pro， 我而家系坐通勤快速就去搭嗰阵时，咪就系攞住部机去剪片咯，系啊。我哋呢几个月呢个零月入边，大部分片都咁样剪出嚟嘅，即系 同埋就系唔好记住啊 ，A19 攞嚟剪片其实 OK 得噶啦，即系你唔系当然啦，唔好攞嚟话剪到咩4K 8K 片啊。如果一般嚟讲，你剪啲 HD 片啊 ，OK 有突噶个性能。 你肯做代理就应得咯，咁讲咯，你一定要硬上 8K 咁，我出嚟唔够像嘅，即系 系啊。如果够轻嘅话，我会考虑噶，去旅行带去好嘅大 iPad 啦。 嗯 好啦，咁呢个就等下今晚睇，仲话就睇下仲冇咩发表啦。因为今个礼拜佢应该而家先礼拜三，应该仲有成两日嘅，睇下做啲古灵精怪嘅 one more thing 啦。 咁啊，讲埋技术参数啦，即系佢 M4、M5 基本上系常规更新，就系、是、更加快嘅嘅时嘛，更加多嘅频宽。点解要咁高频宽？我哋之前解释过噶啦，因为佢个频宽只要足够快嘅话咧，佢甚至可以媲美一张display 卡嘅。咁當然佢而家仲未去到 VRAM 嘅程度嘅，佢個統一記憶體啊，仲做唔到 VRAM 嘅速度嘅，不過已經好接近了。咁啊，基本上呢次嘅性能更新咧，你唔玩 AI 嘅話咧，係冇乜感覺嘅，你連剪片都未必好有感覺，真係 for AI 用嘅，因為 AI 其實今次呢條都有噶啦 ，AI 我係基本上而家出機全部都基本 AI 搞掂噶啦，唔使你擔心我啦。 睇你啦，因為我講嘅係講緊你要去到去 複雜啲。 因为佢而家理论上算系一个 onboard display 啦，但系佢要做到媲美到独立 display 嘅嘢，其中一样就系统一记忆体同呢个 VRAM 嘅程度嘅，所以佢要系呢方面佢更加更快，基本上都系为 AI 服务嘅。手机上边嗰嚿所谓嘅 AI 系一个非常之细嘅嘢，一般你话嗰啲好简单任务梗系冇问题啦，你叫佢攞嚟画图啊嗰啲嘢，或甚至咩出片啊嗰啲嘢，更加就只有獨立 display 先做得到噶嘛，咁樣，所以佢呢方面就因為呢個市場或者呢個圈子用 Apple 嘅嘢去跑 AI 啦，其實係有個咁嘅社群喺度嘅，因為佢統一記憶體夠快，相對黃金做嘅 VM 唔止黃金啊，白金做嘅 VM， 咁、 咁同一機係相對冇咁貴，呀，咁啊講到呢樣就同大家有少少關係啦，即係基本上個價錢係冇一個咁滯，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啲 RAM 貴咗，貴咗咁幾多，斷倍價咁升，但佢竟然冇因此而加價。咁 Apple 嗰邊嘅講法就係，因為我哋本身嘅日價比較高，我哋可以吸收到呢個價格成本嘅上漲。Samsung 就同佢講，下一張約啊，因為佢而家仲係前一張約嘅錢嚟嘅，但已經傾緊下一張約啦。下一張約加 double 個價格啊，供應俾佢價格加 double。Apple 話 OK 冇問題，一口答應。Samsung 嗰邊話，哎賺咗添，原本淨係諗住加一半嘅啫，加 50% 嘅啫。係啊，其實好多日價都唔係喺原廠嗰邊走出嚟嘅。Apple 就諗緊就係，喂大佬，而家喳喳答應咗你，喳喳 mark 起俾咗個價錢，我往後唔使咁撚大鑊，即係對呢啲廠嚟講啊。稳定嘅价钱是重要过攞到个平价钱的嘛，咁所以佢而家用紧旧价嘅，所以依然就可以用翻正常个，大家都知道 Apple 嘅 RAM 系特别贵嘅，但系而家相对嚟讲就同街差唔多价了，已经 RAM 升咗两三倍之后，突然间你而家价打爆佢都唔系特别贵噶啦，咁啊，所以你可以打爆佢噶啦，而家就咁样啦。然后佢个性能就20%、30%、40%呢啲就。个眼云烟，性能过剩，本来就已经性能过剩。 我买嚟谂住后备机嘅咋，去旅行用，雪雪地。好啦，咁咧就出于就说睇咗所谓嘅 MacBook Neo 嘅资料啦。咁我而家补充下啦，其实都几多嘢讲。应该系今次 Apple 发表之后最嘅真正主菜就喺部 Mac 版嘅 ComBook。 因为我哋录完音之后，佢先真正式公布啦。不过紧唔紧要啦吓。 咁其实最多嘢讲就呢部嘢啫。咁一如所料，一出嗰时就好多人就鬼晒咁嘈，又话机能废啊，乜又乜又价钱贵。 应该咁讲啦，个 spec 上边咧就好简单嘅啫，就系将部 iPhone、 iPad， 甚至系将一部 iPhone 省佢， 加个 keyboard 俾佢，整大个 mon 俾佢，搞掂对俾你。即系等于有少少似当年。话啱啱 iPad 出嗰阵时候，有啲人话：，我咪即系等于将 iPhone 整大啲，拍扁佢，咁啊系咁就系当一件新产品，乜乜七七。 系 系，但唔系咯。 可以话系，但系 理论上的确系嘅，机能上系啊咯，但系个实体上唔系啊嘛。 嗱，咁佢用嘅 U 咧，又系典型嘅 ，cut 咗啲所谓叫残版嘅 A18。咁呢粒嘢咧，其实就之前用一直用紧咧，就咩啊 ？iPhone 16、17噶啦，用咗一路用咗几段时间噶啦。咁咧佢就好典型嘅，即系呢所谓叫做咩啊？晶片制造的特色就是将一些做得不好的或者它的情况即是不如你想的东西跌了机放在另一部机上面用，或者说 cut 一个 U 其 实应该这么说，这个是添曲的魔法来的，不是个个都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添曲或者是整个 M 系列那个时候做的时候已经这样设定好，我们以前有讲过的是讲紧它 MV Ultra佢系 N 个黐埋一齐啊嘛，条桥用条桥黐埋一齐啊嘛，条桥本身嘅工艺咧系唔够稳定嘅，唔系唔稳定系唔够稳定。咁如果有时会出现一啲个桥本身有瑕疵品，其实现代用纳米嚟做单位嘅晶片都咁嘅情况噶啦。一旦出现瑕疵品嘅话，佢哋系直情用唔到嘅。但系如果佢出现嘅问题系喺条桥上面，因为你会出问题最多啊，喺条桥上面嘅话咧，佢只要剪交咗条桥。Ultra 就会变 Max 就会变 Pro，Pro 就会变翻无印，无印仲可以唔肯定可唔可以啊？ 再降嘅，因为佢其实系会扣咗晶片之后，佢仲可以再降嘅，即系睇你制程啦。因为呢个系Apple A 应该讲系 Mac OS 嗰个基础概念模组化嘅一个用到极致效果，就系、是。将所有制程全部都化，全部 cut 落去，可以转 cut 嘅。 哇，系啊，呢个你就会令到佢个良率啦会高翻啲。嗱，先讲唔一定系全部都可以咁样做，系个 M 系列晶片先可以玩呢咁黐筋嘅嘢嘅啫。 应该咁讲啦，即系如果历史，如果我再翻掘翻历史，就系、是、由当年 Unix 嗰个模组化系统一路延伸到而家 Apple 完全承继咗呢个设计概念，一切模组化。总之用好简单嘢砌埋一嚿变大嚿嘢，咁有咩冬瓜豆腐抽起其中一嚿嘢砌另一嚿嘢落去搞掂。 即系喺其他厂入边咧，唔系完全做唔到咁样，但系佢做嘅就冇咁效规模效应嘅。即系譬如话我真系只能玩翻我当年嗰啲，因为冇睇数字。我当年其中一例子就系 E6400 同 E6300， 即系当然 Coto Deal 嘅嗰两粒几乎系孖生嘅。佢两有咩唔同咧？就系 E6400 个频率高啲，系咁多嘅啫。咁 当佢测试啊个稳定频率冇咁高的时候，佢就标E6300出嚟俾你买。当佢出嚟嘅频率比较高，就标E6400俾你。系咁样，佢哋回收翻啲不良但系未不良都好紧要嗰啲嘅嘢，系咁多嘅啫，一般系咁嘅啫，系 Apple 先可以喺条桥啊，喺个核心数目上面咁样玩。 即系用一个我讲一个好旧嘅例，即系都好，我仲系用紧 Windows 年代嘅例子就系、是。当时清超频就系点解有啲 U 特别好超咧？就系嗰啲 U 唔系佢性能特别好，而系佢本来应该做更高级嘅，但系因为佢唔够稳定，所以佢将佢降低一级卖卖。咁如果啱啱撞一粒就系咩啊？佢本来可以烧更高嘅，咁咪赚到咯。咁咪一超唔到嘅，咁咪正常噶嘛。 即系你讲个情况咧，系佢测试的时候可能一试定生死啊嘛，可能测嗰阵时咁啱冇咁高。咁但系到你手，你慢慢去调微调嗰啲电压啊，剩嗰啲嘢嗰阵时咧，可以再怼高少少，系咁样攞翻嚟嘅。因为好多年前啦，自从嗰阵时开始咧，就已经系超得到嘅话，佢会 mark 上去嘅，好少就，但系有时会俾你执漏到，系咁嘅情况啦。 即系好好彩啊嘛。 咁呢个系唔同一样嘅情况啊。咁啊，扯远咗少少啦。咁啊，翻嚟 Leo 呢边啦。咁所以咧 ，Leo 呢边咧就实际上真系他妈的一部 iPhone 放大，俾个 keyboard 俾佢，但系。又调翻转讲就系，其实好多人用部 iPhone 都有罩啦，性能 即绝大部分系啊。 即我现在用紧部 iPhone 7，真系有只有好少数状况之下先会撞到，诶佢部嘢真系性能不足喎。 即系我讲法就系、是、 当然七系极端咗少少嘅。 系啦，而家其实除非你嘅情况去到好似我哋修行者嗰种就系咩咧？玩 game 都弹 app 嘅话，唔系嘅话你系唔使换嘅。即系佢当时话我会换机咧，我问佢咁你咩情况啊？玩机弹 app， 我话换啊衰人。即系去嗱，如果你唔带有你，好多人都系噶，只要唔带 app 就费事换，唔系冇钱，佢好难有钱，好多人都好有钱嘅，但系因为换机麻烦。同一道理就系、是，而家 app 好多手机其实咩？如果你唔系追求佢最新功能，即系话咁，我要求佢最差劲更快，或者系镜头更好嘅话，唔系一部 Apple 机五年打底，七年正常，十年都唔奇怪。咁嗱，讲翻呢部机先啦，唔好讲咁远啦。今次部 Leo 咧就是、一部 A18 啦，跟住八 G RAM。就基础256G，加多几嚿水就俾个512你，就送埋个 touchpad， touch ID keyboard 俾你。当然啦，冇背光嗰、那个touchpad 嗰个都比较鸡啲，但除个 mon 都系唔系red light display 嘅，就纯粹 sRGB mon 啫。 总之佢谂得到可以阉嘅嘢都阉晒啦，咁样。 咁咧就一个 USB 两个 USB 头，但一个就 2.0， 一个 3.0， 就重点啦。我觉得系呢个重点嚟嘅，就系、是。火牛系20W，即系话你手机你随便买街执呢个买嘅手机火牛都差足噶啦。 一个4A 嘅牛都已经推咗喐噶啦嘛。 系啊，即系 你街边随便俾个牛，你都应该有呢个数。现在啊，现代啊， 因为你谂下iPhone 嘅火牛都iPhone 而家 iPhone 啊旧 iPhone 都请都俾廿W你啦。 其实都系嗰句调翻转，佢本质上就系一个有 keyboard 嘅 iPad， 但佢系 mon 啊嘛，佢大 mon 啊嘛。 iPad 咪咁咪大 mon 咯，即系咁 嗱， 但系嗱系冇错，佢个然后当然个另一个重点就系 macOS 啦，大佬，即系如果唔系佢真系一部 iPhone 嚟噶，大佬。 嗱咁讲翻啦，嗱呢部机咧最初头一日就鬼晒咁嘈，就啲人喺度闹话电子废物，但系过48小时之后，大家开始发现到呢部嘢非常正。首先就系有人玩跑分，佢基本上咧就略胜于当年嘅 M1。谂下五年前嘅 M1 当时已经可以做好多嘢啦。咁512咁咧，八 G RAM 系少，但系除嗱，如果你觉得八 G RAM 少，你又用 COM 好似阿梅成嗰种开几十个用 COM 开几百个tab 嘅话，咁佢梗系唔够啦。但系如果你一般嚟讲上网咧， 我要更正一样嘢啊，我会有用 COM， 但系我主力系 Firefox 啊。 即系你用呢啲咁大食嘅，即系如果你开高重量嘅，开几十个 tab 又开呢、這个开嗰样嘅话，咁梗系唔够啊。但系一般嚟讲，你上网，你打文字 K， 你开几个 tab 啫嘛，够噶，譬如八 G， 同埋 Apple 嗰、那个诶几管体咧，几体管理咧系好过 Windows 好多。佢嘅八 G 其实真唔系吹水，佢真系佢八 G 系其实等于 Windows 6G 噶啦。 其实咁讲啦，八 G 够唔够用咧？喺 M1 嘅年代就已经讨论过一大轮噶啦。 但系真系够用嘅， 因为 M1 基于佢个记忆体管理个。那个硬体叫乜春咯？其实 CPU 有嚿嘢管起一体噶嘛，嗰嚿嘢嘅上限一粒 M1 嘅核心最多只能管八 G， 系冇得多，系硬性限制嚟嘅，唔系 Apple 孤寒唔俾你， 系佢真系做唔到。后尾佢将两嚿拼埋一齐嗰阵时变咗 Pro 啊，先有16G俾到你噶嘛。所以我现在录音呢一刻，我用紧嚟录音呢一部 M1 嘅 MacBook Pro 就系他妈的顶住派 K。然后我睇咧就系有 3.2G 嘅分页档嘅，其实已经开咗。我系正常用，冇特别开剪片啊，冇剩就咁诶、网页其实都唔系好多嘅，就网页开咗10几页嘅啫，不过系用 Firefox 啊。所以你话系咪8G 好充足？唔系，但系你话系咪8G会攞你命？ 亦都唔系， 望起嚟都唔系，系因为呢个当年 M1 啱啱出嗰阵时，仲未有 M1 Pro 啊嗰阵时啊，大家已经试匀晒啦。你甚至攞嚟剪片都得，当然都要攞，要做代理啦。咁、一般应用上边咧，系唔会有太大问题。当然，如果你揾啲食饼怪嘅，佢真系帮你唔到嘅。除此之外，佢如果系讲 CPU 性能的话，因为佢同 M1 差唔多，我就当佢 M1 咁睇啦。我只能讲你绝大多数正常人使用。都是绰绰有余有渣的直情是。因为如果你不是拿来做啲好 heavy 嘅嘢，基本上你就係上下网啊，睇下片啊嗰啲嘢，又或者都唔会有啲咩 Excel 啊，虽然你用咩都唔会用 Excel， 但类似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啦吓。你一般人正常使用呢，其实佢係个 CPU 性能上面係绰绰有余嘅。係 RAM 可能会窄少少，但係呢个世代呢，基本上而家你出个机大部哇，大佬仲用，仲要见到一大铲人出部 Windows， 哇，16G 我谂紧，哇，大佬，当年上一部机都32G 啦，大佬，唔好讲我而家呢部啦，呢部系唔系 PC 我讲紧，唔系正常规格嚟嘅，但系我上一部四系嘅 i7 都已经系有32G RAM 啦，你而家仲重出16G RAM 嘅 PC， 咁虽然我明白咁捻贵嘅 RAM 真系唔系好想俾嘅，但系你已经。体会到就是正常人使用其实真的可以好少，因为调返转讲佢系咪开咗分页档就罪该万死，你会加唔加产唔会嘛，啊虽然讲有飘口唔好意思。你唔会话因为你唔够 RAM 而出现佢直情开唔到机啊成嘅嘢，都甚至明显嘅窄你都唔会好 feel 到嘅。虽然啦咁样长远嚟讲，你长时间要用分页档系会对你个 SSD 嘅寿命系有影响嘅。即系所以官方都话嘅，如果你长期处于黄色压力，即系我而家呢个状况啊，就佢有佢个记忆体压力指标啦，佢简化好简单地就系绿色、黄色、红色。绿色就系完全冇问题，黄色咧就系佢开始用紧分页档啦，开始压缩紧你记忆体啊。因为你开有个有人测试咧，就系打开部机，然后开晒所有程式，咁啊肯定打爆啲 RAM 啦。咁然后发现都系正常，个速度都冇慢到。咁其实就因为佢。你开咗佢咧，你唔系温紧嘅话咧，其实佢冇用紧，唔系佢可以压缩紧冇用紧嘅嘢，系咪？有啲似你用 iPhone 嗰阵时杀后台嘅情况，你压开紧嗰个 app 系冇问题，正正常常噶。但系你后边嗰啲 app 咧，佢得一旦唔够 RAM 就会喺后台度杀压缩，压缩都唔掂就杀咁嘅情况嘅会出现。咁、其实喺呢个入边，应该甚至我呢部 M1 入边都系有咁嘅情况出现，就系、是、佢你用紧嗰下佢先。去调个真正嘅 RAM 调俾你用，剩翻嗰啲全部要么就杀，要么就压缩，要么就直接掉落分页档度，去令到你行起嚟其实仲系正常嘅。咁有两个问题啦，第一就系佢因为要做压缩，同埋佢要调嚟调去啦 ，CPU 会忙咗。咁你如果本来就 heavy 嘅，咁比较 heavy 啊，咁可能佢会压力再大啲，会可能会窒。但啱啱都讲过啦，性能过剩噶啦，已经系正常使用系性能过剩嘅，所以呢方面就应该系冇嘅。第二就是它会频繁读写你的 SSD， 相对来讲频繁啦，相对你不用用分页档的状况下会频繁一点，那你可能个 SSD 的寿命会没那么长的，但是调回转讲，除非你那些一机全三代那些人即是用回10年8年那些，如果不是在个 SSD 打残之前，你正常是应该换了电脑的啦。咁都唔係太大問題嘅。咁另一個就係、會唔會個讀寫本身會影響你個覺得會窒啊成嘅呢？如果你用測佢呢，佢的確係慢到哎咁多嘅，但係你唔會好大感覺嘅。佢該窒的時候，即係正常你使用冇使用分頁檔嗰時會窒嘅狀況，佢都係會窒嘅。該唔窒嘅情況你都唔會感覺到你好窒嘅。总之佢呢个调取，因为佢比较聪明少少，你只能咁样讲啊。建立成日提住啊，嗰个就系讲紧呢部分，佢调得比较聪明啲，所以你唔会好觉佢会有啲咩影响嘅。就算系咁，寿命呢啲嘢就算够数啦。即系一部2000几蚊嘅机，可以去到我记得有人最黐根大陆一部，佢主要系大陆佢卖到2000几人仔一部机，你想点啊，大佬？你想用10年8载啊，大佬？ 咪就 系 咯。 你喺用佢十年八载之前，其他有啲坏嘅烂咗捻咗啦吓。 咁嗱，咁我讲埋啦。咁我而家讲，咁我讲下而家出面咧就系、是，首先呢部机，如果你讨论紧佢够唔够 RAM 用，会唔会窒？攞嚟跑，攞嚟剪片会问题啊？对唔住，呢部机唔适合你嘅，即系嗰啲咁喺 Facebook 啊，喺 c h 喺 Fans 嗰啲傻閪咧，讲嗰啲问咗啲，你有冇搞错啊？呢部机得话 RAM 点可以剪片啊？点攞嚟我点攞嚟打机啊？对唔住，呢部机唔系俾你用嘅，佢俾咗啲咩啊？屋企上网得一部手机，真嘅，好而家唔少人咧，由日本啊，好多人咩啊，屋企系冇电脑嘅。但系呢个世界上咧，系有时候咧系需要一部电脑嘅，即系例如话系。正经讲法就咩？有时你需要上去上嗰个你处理咩退休金啊公积强积金嗰啲咁嘅数咧，你用手机处理咧，你好识快精神，你要细摩喺玩都嚟都去好快。你部电脑去喺上网打咧，系快好多，爽好多嘅。另一种情况就系咩啊？世界杯你唔想俾988蚊睇睇咗场睇个108场波，咁你用手机搵好麻烦噶嘛？哇！一部电脑度系爽晒。仲有啊，佢可以搭四，虽然佢搭唔到5K mon， 但系4K mon 得噶。你将部你将部呢度插落个电视机度，跟住你自己揾斜度睇世界杯，搞掂。即系有啲情况下叫做咩？有部你冇电脑咧，唔系唔得，但系有佢会方便好多。喺呢啲叫做介乎有需求冇需求之间人嚟讲咧，呢部嘢好正。谂下8GB512，嗱我当我用最贵嗰部啦，8GB RAM 512 SSD。佢已经足以处理你绝大部分日常需求之下，翻屋企上网啦、写文啦、简单嘅文书、简单嘅会试算表啦，咩有试算表嘅 page 啊嗰啲嘛，有噶嘛。跟住一啲录音工作，即系嚟话我而家录音咧，其实得噶 ，Discord 录音系得噶，佢有个咪头啊嘛，插落去。呢啲简单甚至一中程度嘅工作咧，应付绰绰有余。如果你超过呢个程度嘅话，你买部 Mac Air 啦。 我想你讲漏咗个好重要情景，就是你要用嘅嘢系只有 macOS 版， 只有电脑啊， 或甚至系 PC 版，因为佢既然行 macOS， 理论上应该行到 Rosetta 2。嗱，我冇试过，但系我理论上应该得啦。行到 Rosetta 2嘅话咧，其实佢调翻转就系，其实佢可以开 PC 嘅嘢。咁如果你手机就做唔到呢啲嘢噶嘛？ 嗯， 即系唔系？如果你屋，尤其是如果系屋企系冇一部 PC， 或者系你唔想去WiFi 屋企 ，WiFi 去屋企，而家啊行出街，我就去紧旅行性，即系有啲似佢个定位哦，有部分咧，当然系呢个冇 PC 嘅 PC 啦，即系 PC 系主所有电脑，包括埋 iPad 埋咩啦。另一种情况就系佢系我第二部 PC 嚟嘅，或者系第二部电脑， 再第三部， 我主力嗰部喺屋企。我带出街就想佢轻薄细，同埋因为唔系成日会用到，我唔想投资太大嚿钱落去，都系一样原因嘅啫。咁顶替咗一部分比 MacBook 仲要再低咯，因为呢个情况如果系Apple 系嗰啲就会用以前就用厕所板啦吓，嗰嚿嘢都阉咗好多嘢噶，但系都仲未够，个价钱其实依然系偏贵嘅，咁佢而家咪再阉多啲咯。 仲有啊，你用你如果买部 Apple Air 买部 iPad Air 啊，加个 keyboard 咧一。重量方面是一样的，都我自己曾经度过的。基本上你加一个 keyboard 的话，最轻的 keyboard， 即是用到罗技那只薄 keyboard， key to go 都 1.1kg， 一样差不，基本上差的是几十 gram 的，当它没有分别。其次就是 iPad Air 是性能很强，但本身它是 touch screen 的话呢， touch screen 呢你用起上来是没有那么就手的。呢样嘢系都好更你嘅解释，就系点解呢人傻佬成日话点解唔好 iPad 装 macOS， 即系咁。Window 啊 ，Window 十一啊，二合佢个界面啊，出二合一啊，又可以用 touch， 又可以用玩拆开做touchpad， 又可以攞嚟做 Window， 有冇见到好用咗啊？冇好用过噶、啊，啲人咪鬼晒咁嘈，你夹硬将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嘅嘢塞埋同一嚿嘢上面，最后就四不像。Apple 又啱相反，就系 iPad 系 touch 系攞嚟系捉控用嘅 ，keyboard 间唔中先用一次嘅，冇都得嘅。但系 macOS 本身就系你长期需要用嘅 keyboard， 咁你长期都用 keyboard， 同埋你本身下面嘅触控板，咁你使乜用 touchscreen 啫？道理一样啫嘛，呢个。 我只能讲系，就算佢你话佢铰剪嘅几咁唔好揿啊，成啊你啊，都仲系比嗰块 pad 咯，仲要嗰个 keyboard 系好揿啲啊，因为好揿嘅 keyboard 一定重。 系啦。 再加埋部 pad 就一定重，佢两个唔同一样嘢嘅。不过你讲 Air 咧，我调翻转要吐槽另一个 Air 咯 ，MacBook Air， 因为其实好多人都话啊好轻啊乜乜七七公斤，即系我就未去铺头度真系攞部嘢上嚟，但系数字上啊，佢个 mon 略比 MacBook Air 细少少，个细到你可以忽个小到可以忽略嘅，系讲紧一 cm 半 cm 嘅程度，厚度就厚咗少少，都系可唔可以忽略就睇你啦情况啦吓，一点二几同一点一几，即系然后个重量系一样。 我真唔明咯， 咁佢点样轻咗到底？到底啲人话比 Air 仲要轻啊？乜乜七七，边度嚟噶你？即系如果你话佢个体积本来就比 Air 大一截。然后相同重量，你都可以话，因为个个人感受啊，你预期佢会有翻咁上下重，但系轻咗呢个心理个问题啦吓。但系唔系，佢 size 上又差唔多，重量上都差唔多，佢点样轻咗薄咗咧？即系我理解唔到，不过就有见仁见智啦吓呢啲嘢吓。 呢部嘢咧，如果佢能够再轻啲咧，呢度啊我就买咗噶啦。因为咧，我去日本旅行，即系嚟话我咁去短，我去长稍微长少少旅行，即系嚟话超过四日啊。咁我需要一部电脑上网抄资料啦，上网去登记啊，或者我搵啲旅游资料咧，用 iPad 系冇咁方便嘅。但系呢部机咧，我最大我对佢唯一不满就系佢同 MacBook Air 一样咁重。咁我买佢嘅话，我不如我直接将屋企部 MacBook Pro 换咗啦，换部 MacBook Air， 带部 MacBook Air 出去好过。反正 MacBook Pro 对我而家佢嘅 MacBook Air 啊 M 嗰个性能咧，其实已经超过咗多年 MacBook 噶啦，喺大部分情况下。咁我点解唔用 MacBook Air 啫？好简单啫嘛，即系 或者再边啲咁讲啦，你选择咩Leo 而唔选择 Air 嘅唯一原因系钱，真系唯一原因嚟嘅。 系啦，因为佢真系好平，因为咧 MacBook Air 嘅话咧，基本上系坐底一万，佢而家五千一半 啊，即系你差个成倍价钱，你阉咗啲乜鸠咧？我都觉得可以接受啊，老老实实。 真嘅，钱好。 嗱，但系调翻转噶，啱啱你讲MacBook Pro 同 MacBook Air 其实个重量只系差咗110克噶咋，其实唔差好多，差0.2磅咁啊。 你可能就系你当你孭摆喺个背囊度，拎攞喺个袋两袋度， 两百 拎住相机由屋企去机场，跟住去上机去机场去酒店嗰段道路，你会觉得哇，嗰几磅真系好捻痛苦啊！ 0.2磅差个踎屎啫。就系咁， 但如果抱重啊，抱就真系差好远啦。 1.4同1.29公斤，我而家睇个数字系，仲未差个踎屎钟。因为我现在就攞住部 MacBook Pro， 我已经同佢讲紧，我都唔系觉得佢，我真系唔觉得佢有几重、啊。最重系因为你要拎啲叮叮淡淡，如果你净机出街嘅话咧，其实好重，好系轻，好系好轻嘅。我而家做紧，所以唔使同我搏啦。都系嗰句，选择 Leo 真系因为佢平。这个是真的它最大的优点来的。因为之前讲 Mac Mini 那阵你还可以吐槽，妖你桌机要这么轻要这么小要这么拿来做什么，你真的日日拿来搬吗？但是如果你这个拎着走的 notebook 那还好，那就会在乎这些东西的。但是其实都不是真的差好远的，你最在乎的始终都是重量问题。 重量就是很重要，现在年纪大了越来越想越轻越好。尽可能轻。 啱啱讲到有个一样情况嘅情况就系，你净系去旅行用，即系你一个一年可能都用得一两个礼拜，除非你成日去旅行啦吓。咁你唔会为咗一年用少少嘅时间，你可能偶尔出街会有用一用，又或者系旅行先会主力用。咁嘅状况之下，去抌成皮几嘢去买部 MacBook Pro 噶嘛？呢个先系重点咯，我觉得系钱系最重要咯。如果你系日日用嘅，攞嚟开工嘅成，咁你皮几嘢投资落去，我谂可能你都接受到嘅。但系如果你系第二部 PC， 所以点解我要用翻多年 EEPC 嚟做例子？佢出世之后做一样系平啊嘛。一样情况啦，即系不过只能有人就喺度吐槽，就系行咗咁多年，这个 Apple 终于行翻当年 EE 嘅 PC 嘅老路了，即系当年兴过一段咁嘅时间，势不断噶嘛，就系咁嘅情况。咁历史系会调翻转嘅，因为当年 EPC 呢啲问题就系佢个性能严重地不足，严重到你真系上网都会窒噶嘛。嗰、那个年代你早少少系用西尼朗，后边用 Atom 都系垃圾嚟噶嘛，全部都 CPU 都系垃圾嚟噶嘛。但系而家讲紧 A8 系讲紧你日常正常唔特别食 CPU 嘅功能，你全部都可以做到噶咯，已经系。 系仲想点啊？ 咁就唔系，咁个当年嘅问题就唔系再系问题嚟噶啦嘛。咁真系问题就系越唔越需唔需要多一部咁嘅嘢，系咁解啫咩啊？ 即系如果你成要，即系我嘅讲法就系，如果当我早十几年前遇到嘅话咧，我买咗啦。因为当年我一个礼拜我写起码写成两三万字嘅，咁我成日需要写稿嘅话，成日出街写嘅话咧需要。但系而家都失咗咁多年啦，写稿佬呢方工作，咁我冇需要随街写稿。 咁我屋企，咁我喺公司或屋企用电脑搞掂啦，就咁简单啫。呢个嘢就系睇你有冇需要咯。即系对学生低中至低程度需要电脑嘅用嘅人，呢部有正，性价比一流，四千几、五千几都呢个一流嘅。甚至如果学生嘅话，三千几添，三千有找，四千有找，三千七啫嘛，学生价。但如果你去谂下佢部，如果你批评，如果当你有个批评佢部性能太渣嘅时候，对唔住，你已经唔系呢部机嘅用户啦，就咁简单。 佢精准切割你个用户咁解啫嘛， 系啊 ，Apple 啲嘢， 即系调翻转讲，如果你系好似我讲嗰种，又系佢系作为一个第 N 部啦吓，总之系多一部嘅电脑，其实当你要用行好 heavy 嘅嘢嗰阵时咧，你完全可以连翻屋企嗰部嘅。我而家就系咁样做紧嘅，录音嗰啲咁轻嘅嘢嘅，当然冇问题啦。但系当要剪片啊，剩嗰啲，其实我系用呢部机去 remove 翻屋企或者任何 stand 嗰个位嗰部 PC 去做嘅。你完全唔需要考虑佢嘅性能，呢部机嘅性能，佢只要喺 Steam 入面系正常，即系呢个 Steam 系指串流翻屋企嗰度，你无论你系用 remote desktop 啊，你用官方嗰个啊，定系边种都好啦，你用呢类嘢，其实佢系冇咩性能要求嘅，任何一部手机都做得到嘅，只系手机连嘅话咧，你用 touch mark 去掂佢啊，你有冇 keyboard 喺度啊，你开咗 keyboard 会食咗你个 mon 一部分位啊，呢啲问题之外，其实你完全系唔需要考虑佢自己个性能如何。一样嘅呢个咁嘅情况啦，因为技术进步，当年如果你系咁样做嘅话咧，你要面对一个十六色，而且可能得 0.5 frame 嘅画面，系啊，当年 remote 系真系宽频问题同埋串流问题，仲有技术问题，令到你唔可能够顺利咁样做。但系而家咧系讲紧我而家酒店得十几 Mbps 啫嘛条线，其实但系我依然系可以好顺利咁连翻去部 PC 上面去做我要做嘅嘢。即系呢个技术进步令到你第三部电脑系真系可以好细好轻好低性能都行，你又做得到你需要做嘅嘢。咁当然你下下你行出街，我就系要攞部性能最强嘅出嚟， 冇合适嘅。 左转 MacBook Pro 冇问题嘅，完全冇问题。不过你唔应该买呢部嘢咁解嘅啫。 你唔系即系作为头先嗰句啦。如果你觉得呢部嘢性能太低嘅话，其实已经超越咗呢部机嘅一个小客户群噶啦。呢位客户群就系嗰啲唔需要性能嘅。我最紧要就系咩平，你要平得噶。 虽然我调翻转讲啦，你讲呢啲嘅人咧，嗱，我高度怀疑咧，都唔知道会唔会有一半系真系需要咁高性能咯。有啲人就唔系，我就贪乜料爽。甚至系唔认呢个嘢噶，净系觉得自己需要好高性能。其实你需要几多性能，你系完全可以自己去测出嚟，去评估到嘅。但系有人就系觉得我系就系要咁高，你管得我啦，我就系要咁高，我先行得爽嘅，我先行得好嘅。 系林正强当年嗰个名词名句啊嘛，一个麻甩佬要部法拉做咩啫？系啊，我揸部法拉利，我都系揸到咁样慢嘅，有法拉利开心嘅，冇法拉利啊嘛，就系咁嘅道理咯。 Exactly 系咁嘅情况，所以呢啲咁情况我就帮你唔到噶啦，老老实实。 你纯粹喺爽噶就冇嘢啦。 其他情况你就自己评估下，你到底系咪真系需要啲咁嘅嘢。所以点解佢出嚟之后冇耐，过咗两日之后个评价反转，因为佢公布完嗰一刻，跟住就已经喺 Apple Store 嗰度摆咗喺度，你可以试啦。啲人实际上试完之后发现普通操作唔太摸到佢嘅性能顶嘅，所以咁个评价咪上翻去咯，就系咁简单啫嘛。 咁简单啦。咁好啦，咁就今次嘅一连串发表会，好啊，咁今日就到此为止啦，下集再见，拜拜。 拜。